Chapter 1 第一课 Day 2 Initials 波坡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喝 Finals 啊 A 凹 An On 一 A On Syllable 翁